能带动一帮妇女人，我只怕万一呀动员不好，消极影响变全村，看那四四两两走进了大门，咱们一条布帘就迈进了门，咱那腰翅膀站起女儿走，哟，什么风儿刮来了你的利落人，快请坐快请坐。哎呦，我说大妹妹呀，我猜你呀，嗨，未必是没事先穿门，玉珍说我那无事不当啊，你的三宝殿坐下吧，我的二嫂子你个机灵果儿聪明人，我的来意你知道，曾直来直去就别说嘚儿，二嫂闻言呐、她就咯咯的笑，好嘛，我也反对这个馒头子，每次验证得我的心意，今天咱们去了小开门，可说谁有刚不愿望到人生时啊，谁脸上不喜欢擦眼粉，下地好草不是二嫂我不去呀、啊、嗨，实在是孩子不累准人，一直说嘴里有几节脱儿走，哎呦，那可不长哦，你小侄儿啊离开了腰车他就没门儿，这孩子有娇气儿怨气儿还有官僚气儿，一不顺心大哭大叫就乱蹬皮儿，玉珍说挪你腰车背不了什么事儿，说的多么轻快，你的上嘴唇一碰你的下嘴唇，到了晚上怎么办呢、啊、莫非说来来这又回回，我看呢、啊、这下次点灯你白费了，干净利落少费词儿，要这儿子我就去割草，不费事那托儿所再有一件我有心出钱，哎，就把这吊车买，又不合勤俭持家的那个条文，这个刘二嫂货他说着说着下楼道，那哥的话一句一句就跑出了村儿。要说好草我也有一手，论技术我也不似那个胡玉珍，你对这关心爱几滴我也愿意挣工分，挣不挣分不要紧儿，姐妹们你对我敢有一丝儿啊，难道说二嫂我就不练曲儿，有能耐你替我把摇曲儿借，我当天下地就不摸会儿，个人的难处个人知道，我可不是死于目的那个乐后的人，这个刘二嫂一句大话说出了旁啊，胡玉珍他是跑的当头将地棍，哎，二嫂真格的，我要借来了摇车你咋办呢，咋办你说的薅草去呗，帮助你发动全村人，哎，我说大妹妹啊，你要是借不来摇车你咋办呢，我要借不来呀永远不当你的妹儿，我的二嫂啊一个刚刚我 机长吗？说那机长好啊，机长就机长，谁要是反悔就不是人。二嫂子心中他就暗暗笑，哼，这回你吃了我的哑巴亏，闲聊串谁家也没有，你们省得你这么来来回回的想交婚。玉芝的心中也有一本账，强忍着笑脸咬着嘴唇，车不超生百里一百手，一路的交跑回家，喊了几声就没有人，屋里头看，当中把着那辆摇车子，车上头看，上头盖花被子儿，底下铺着花垫子儿，上头拴着幺零二，一碰车子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啦，车里头看，不见我刚满半岁的小淘气儿，我的孩子小宝林儿，哦，准是爷爷疼孙子去乘凉去的那个小树林儿，他慌忙就把摇车来接。接下了摇车要出门，又一想我的公爹一气儿去疼孙子儿，就好像他的那个命根子儿，自从宝林一乐地儿，他是成天家守着摇车不出门。今天我自作主张的摇车爹，老爷子知道了不顺心儿，我有心不把摇车爹，又难解决二嫂这个难题儿。你这心里是想，我倒是借呀还是不借呢？又一想，家里的事儿怎么也好办呢，对，我呀还是借。快来看看这个小东西儿，宝林小子真淘气儿啊，睡着了觉他还吧嗒吧嗒的打响铃呢。哎，你搬摇车有啥事儿？我哦爹，我把摇车借给了人啊。老头一听心急火，你这样做法成问题，你随便丢不了个摇车的，委屈我的小宝林，你欺负我的小孙子，动了我的命根子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爷子啊。说着话后他真想这个摔盆大碗四方心，遇着他妈妈宝林他就接在手，爹呀爹呀您别上火，喝口水消消气儿，好在不是个大问题，咱们为了帮助别人委屈自己做不过，多为了国家打粮食。老头说你那啥吃烟火事儿，要我的老命我穿的，不能委屈我小宝玉，你真说爹呀爹呀你孝 小鬼儿，坏媳妇年轻没有知识儿，我给爹打着这么一壶酒，切条黄瓜半分片儿，在这说宝林的孩子委屈不了，有爷爷抱他哄他，他不会哭鼻子一只他捂住嘴儿的往下讲，这个倔老头啊光挑烟挑短地当心，得得得得，别得得了，你的心思我知道，欺负我你惹无能，好孙子从今后你大人的孩子你个人去哄，我就装乖为小鸡儿，谁有神通谁去选，没人当你下眼皮儿。老头儿他说吧扬长去，当时愣住胡一只，他又是心酸又是难过，想不到工作处处是难题，有心我不把要求解，工作难走心呀不得气，有心我把要求解，又怕气坏老爷子儿，记得一阵儿他没了主意。舍不得他的孙子儿，狠狠心疼，忙动手要求了宝珠，小宝铃儿抱着宝铃就往个炕上放，宝气的吊车走出门，把吊车借给了刘二嫂，帮着雨汁儿把肚煮香烟儿，倒上五妇女们呼啦啦倒下边儿，劳动的歌声干二日收工以后回家转，雨汁儿心神不定，金帮儿轻抬脚洗溜神儿，见爷爷抱着小宝铃儿讲故事儿唱小曲儿，爷俩玩的真喝曲儿，老头的话真不少，顺口溜编着点新名词儿，加旧名词儿，你的妈不讲理儿，抢走了宝贝的摇车子，你给爷爷争口气儿，变一个模范先进人，模范的摇车他要敢抢，哼，咱们都争他个胡玉枝儿，咱们都争他个胡玉枝儿，胡玉枝儿。小子跟这老头儿呼啦一声站起身，

紫荆撩袍缎带上银鞍，侯尊主公陈马进献，我为之为山西亳州的关美男，他霸占咱们荆州为几夜，直到今天不肯还，有为臣我在江边以上设摆酒宴，请请关公过江边，我在酒席前暗暗的爱抚写个平过江，但等着我在饮酒之间再对他言，他若是还了咱们荆州地，哎呀呀，我奉送关公叫他转回还，这阳风半个说个梦话字，我管教他不会来的容易回去的 山东北啊，父王在上，请听言，女儿我想，富贵总不如不去的好，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小机关。关公闻听，威冷笑，臣子大胆，少要你多胆。常记得我过五关，连斩陆元将，刀劈秦琴，在那黄河滩，齐昼夜到奔了武昌郡，刀斩太阳，在我的马前，这大江大浪，我过了多少？难道说小小的沟渠，他活能够把船搬？ 吕文侯他们如今在哪边？现而今